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由东向西，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昆明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4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起床的时候就感觉松一口气哈，怎么讲？今天终于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又可以美美的休息两天，放假了。你呢？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期待这个周末了？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哈。千峰月。东方一小新朋友吗？龙哥、小情哥，还有新成哥、大叔、行走江湖、娟娟、前程、许健、温暖，你们好！刚刚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那么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呢？板城烧锅酒、丁先生，还有雨香，还有小呆猪、傅婷婷，你们好。好了，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加入到我们的温暖的大集体当中。 下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趟环保，轻装出行。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26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被点赞的豪华的内饰汽车是怎么回事呢？一辆豪华外观霸气，一辆这个豪车哈，外观霸气自然重要，但是自己看的最多的还是内饰哦。自己不会在车外面吧，都是在车里面待的，对不对？著名的电动车品牌一款这个 Model S 未来感爆棚，车内的中控台呢以及仪表盘配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能让人相信哎呀，每一个角落，世界的每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得到，真是让人过目不忘。据悉呢，中控台上的液晶显示屏尺寸是17英寸，几乎是苹果 iPad 9.7英寸显示屏的2倍。这一显示屏呢，集成了车辆的行驶模式调节、舒适啊、正常啊、运动啊，还有车辆的灯光、车辆的用电情况以及导航、音乐、电话等等功能于一体，并可以实现分屏显示，分成一块一块的。除了科技感和未来感爆棚之外，整体的内饰风格呢偏北欧风，内饰的材质呢大都采用的是环保材料啊，上车之后没有任何的异味，并且座椅呢乘坐之后呢软硬适中，可以说做到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呢。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欢迎木右寸，木右寸这个名字好奇怪，欢迎你啊。我估计这个木右寸，木右寸是数字，是不是把它拆开了。好，欢迎你，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哈、啊、欢迎你新朋友，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像木右寸，木右寸一样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然后我先扫你加你的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来这么多秋天美景图片啊！今天早晨我也拍了，待会儿在群里呢给你们秀一秀哈。还有蝶变豆豆，我们的新朋友，好啦，待会儿呢把你们的微信二维码一并收下，统一呢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啊，加入一群二群任你们选。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牛奶咖啡的作品，不过我们听到的是王俊凯和王源重新来演绎的《明天你好》，会让你听的热泪盈眶的一首作品。上周第十三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八位。好好听吧，转换情绪了，准备好纸巾了吗？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感是什么。 青春，也许你正在这个年纪，也许你已经路过，但是这首歌曲会让你热泪盈眶。听完之后，我们还要说明天你好。王俊凯和王源演绎的牛奶咖啡的作品，上周第13名，本周晋升到第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不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脸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去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征上，只要你愿的泪雪沸腾上，守护在你就可以上条路的我。 哎呀，蔡健雅被驯服的象，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戏份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了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这正是这首歌曲的特点所在了。上周第11名，本周上升4位，来到第7位，紫檀雅蔡健雅被驯服的响。好，继续攀升第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方大同好不容易，这首歌曲旋律温暖，歌词细腻，可以听出方大同对于蓝调 R&B 很纯熟的拿捏和诠释。上周第8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 太多人失忆，太多人忘记，太多人都说爱情始终无意，爱也许是我的，也许是他的爱，也需要你做明。听说人生命，听说人分离，听说人都说爱也无法证明，坏别再是我的，乖别再是他的，在也不是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手容祖儿25号为全新专辑《答案之书》举行记者会。他表示，为了新专辑《答案之书》，他用尽了洪荒之力，过程孤独并且漫长。记者会有个温馨的最高潮，唱片公司秘密准备了一段容祖儿恩师罗文生前的话语，给容祖儿一个永恒的鼓励。果然，他一听到老师的声音就眼泪连连。这些话语是从网络上和媒体数据库中剪辑而来，并不是当初讲给容祖儿的话，但是每一字每一句的确是从罗文生前接受采访的影音档制作的，可谓用心良苦。再来关注张伦硕作词作曲的新歌《匆匆来过》 MV 发布。 MV 中阳光浪漫的张伦硕变得颓废无力，这是让粉丝们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也是张伦硕全新的形象定位，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匆匆来过》一歌中不仅有着《谁》专辑中小而美的感触，也有着《这样爱你》中的深情流露，可谓是将他自己的多元化本身放入到了歌曲之中，深情中带着坦然，颓然中又不失儒雅。最后再来关注砥砺前行 SNH48 Group 第五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 TOP32 汇报单曲《钟无艳》 MV 迎来了全网发布，成员们穿梭在香港的街头巷尾，找寻曾经的美好，露天的理发店、码头的钟楼、原始的杂货店、流动的雪糕车，这些逐渐褪色但又承载情意的片段，传达出成员们对过往回忆的眷念，也勾起了观众心底的思绪和情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影响货车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Chucky My Day Sky Time。 第四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你就是我的新明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第三名 ，Jonas Blue， Joey Jonas， I See Love。 第二名， 王铮亮，一生时间去爱你。 或许要一天，我能够学会平凡意大利语。 第一名， 许巍，晴朗。 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活力四射的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来自于 Juki 和 Manny 的这首 Skydive， 感觉像升空降落伞然后再掉下来的感觉，强烈的节奏还有劲爆的这种曲风呢，瞬间会征服你的耳朵有没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 听到了牛奶咖啡的作品，这首幸运星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哇，居然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当中有三首都是牛奶咖啡的作品，好厉害呀、哦、其中两首是他们唱的哈，这首幸运星又是了， MV 呢也值得一看哈，不禁让人回想到校园时的美好时光，校园的美好时代呀、啊、就在牛奶咖啡音乐当中，很好的回忆。那么前三甲歌曲呢？ Number three. This is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 Our love reflected 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Find my heart. I didn't even know my name. Then I was blinded by the dark. My eyes will never look the same.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we're focusing now. 欢快，那是精灵旅车三当中的主题歌 Jonas Blue， 还有 John Jonas 为精灵旅车三现场的歌燃炸了一首歌，配上你玄幻的魔法效应，再加上罗曼蒂克的故事情节，让这首歌曲迅速红遍全球。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也许我永远学不会引发意大利语，也许我永远搞不懂唐诗宋词美句，也许我永远写不出凄美的爱情剧，也许我永远猜不出未来到哪里去，我只会用音乐的语言说爱你，我只会用艺术的眼睛欣赏你，我只会用全部的灵魂感受你，我只想用一生时间陪伴你，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学会引发意大利语，我用它表白我心中的你，我爱的你。 世界，我只在乎你。我只会用音乐的语言说爱你，我只会用艺术的眼睛欣赏你。 来自王铮亮，一生是坚持爱你。为什么需要把爱说出来呢？理由应当是爱太熟悉，让人容易忘记。那王铮亮教你用朴实无华的音乐语言来说爱你。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 我会用一生时间好好爱你。 谢谢王铮亮带来的亚军歌曲《一生时间去爱你》。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里人般的你。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 听歌有时候是听歌手的声音，有的时候听感情，有的时候听故事。听许巍的歌是听境界，听胸怀，听气象。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顺利登上冠军的宝座，许巍晴朗。好了，北京时间9:52: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当然欢迎你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在今年收到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是歌颂阳光下的北京，而青年词曲作家尹向涛创作的《北京夜曲》是夜幕下灯火阑珊的情感。尹向涛谈了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因为这个，我们作为艺术的工作者啊，经常是在晚上来进行创作，所以说对北京的夜晚有非常深的感触，去感受这样的一座城市从深夜到黎明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在飞机上从外地飞回北京，深夜里透过这个舷窗看到北京它的这个夜晚那么的辉煌，那一刻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会觉得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这种时代里面去。 夜晚的北京

来自 Broiler 带来的这首 White Eyes。 感觉他的唱功是炉火纯青哈，在演唱会上表现尤为淋漓尽致，有机会的话看一下他现场演唱会的表演哈。他以强劲的歌唱实力演绎着首首难度很高的音乐，刚刚呢是一首奇妙的电音舞曲了，感性的女生就可以让你去反复循环播放哈，洗脑的圣曲 What Eyes 来自 Royler。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哈，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还有门门啊，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吗，还有小情歌昨天呢从我们的群里不小心退出来又把你拉回来。好了，还有新朋友，刚刚已经加了新朋友入群了哈，大家来欢迎一下，准备好红包，木有寸木有寸，还就是树，把这树给拆开了三个字，但是我一懵，哎，这什么，后来看是树，呵呵，树树，还有蝶变和豆豆，刚才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哈，别端架子了，赶紧同意一下，加你为好友之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一群二群你们随便挑哈，线下大家庭已经近千人了，好，加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路过这个走四环过来的哈，路过朝阳公园外围，哇，漂亮，我建议你可以走这个东四环走一圈，然后这个朝阳公园外面这些树你好好的观赏一下，红的黄的还有绿的，哎呀真的很漂亮。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周末可以走远点的地儿，那就是大觉寺，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北京西山的大觉寺的无量寿佛殿前的银杏王是驰名京城哈，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因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它就是北京最古老的银杏哈，古银杏之最，所以叫它银杏王，它还有西山银杏之冠的美誉。银杏王古树参天，阴布满院，雄伟而又壮观，这里不但可以观赏银杏叶，红叶呢也分外妖娆，古松啊，红叶呀，还有银杏三色呼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很壮丽的那种美哈。同时呢，还可以这个虚怀若谷哈。好了，最佳观赏时期呢，就是十月中旬到十一月的中旬，现在就可以走起了。昨天这阵大风刮后啊，霾没了，天儿特别棒，但是呢有点冷，多穿一点，穿上这个防风的衣服哈。而且要提醒你早点去看，要不然叶子都被吹落了。好了，这个周末就可以计划走起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伍佰的白鸽。白鸽舍弃一切外在炫耀的可能，反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真实的生活的体验当中。对伍佰而言，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当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就喜欢一个人懒懒地躺在沙发里，然后呢随手拿一本书捧读，然后耳边就伴随着这样的音乐，不紧不慢的，来自卡奇社的日光清晨。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呢要来听一首歌曲，听之前呢要介绍一下，然后再隆重地请出他，赵涛。或许有些人对于他不是很面熟哈，赵涛谁？是我身边那同事吗？还有他是中国有嘻哈当中穿着第一期吴亦凡服装的选手，赵涛人很高哈，长得也挺帅气的。比赛过后呢，大家对他的认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确实实力挺强的。你就来听听他带来这首《Baby》。 失去某种气息 baby， 你戴上耳机慢慢聆听，今天又开始一轮新的祷告。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做你的 only one， 做保护你的 superman。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爱你的性感吉他女孩从不正眼看，我把车停在了你家楼下，凌晨三点半还不想回家，信用卡都拿去给你随便刷，告诉你个悄悄话，叫做今夜不回家。 yeah， 别没错，我就是你的靠山，经得起你考验，你的愿望我会帮你实现 baby， 再跟我玩个比赛，输了对我示爱，时光流转恰好像预感考试，你 don't be shy， 陪你度过每一天，我得绝对不会再逃，嫌弃的女孩全都靠一边，根本只想做你的靠垫，空入车帮你清空，累得带你海边吹风，每天都是像在度假，楼下等你必须跟我回家。 你偷走我的某个神经 baby， 你让我失去某种清醒 baby， 你戴上耳机慢慢聆听，今天又开始一轮新的祷告。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做你的 only one， 做保护你的 superman。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爱你的性感吉他女孩从不正眼看。 Baby I want you， 我的承诺会兑现。 Baby I want you， 白头在了你的眼。 Baby I want you，男生对你的贪恋，我会一直陪你走到银河，全部都是散。也许我有天会让你很不如意，也许我有天会莫名惹你生气，也许你发现我有坏坏的脾气，但依然护着你，陪着你，抱着你。是不是上帝创造你用了很多材料，让你天生前途好瞧，身材特别有料，记得你的每个细节，记得你爱穿的球鞋，买高的杏花怒放，乘风破浪在你身旁。 你偷走我的某个神经 baby， 你让我失去某种清醒 baby， 你戴上耳机慢慢聆听，今天又开始一轮新的祷告。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做你的 only one， 做保护你的 superman。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爱你的性感吉他女孩从不正眼看。 爱你的性感吉他的女孩从不正眼看。Yeah， 做你的 only one， 再做保护你的 superman。 你偷走我的某个神经 baby， 你让我失去某种清醒 baby， 你戴上耳机慢慢聆听，今天又开始一轮新的祷告。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做你的 only one， 做保护你的 superman。 Yea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爱你的性感吉他女孩从不正眼看。 正宗的嘻哈哈，来自小涛 baby。 好了，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不要走开哟。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 1 2 1 2，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金珠

为此挑选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歌曲。入选的歌曲呢，都是影响歌坛十年之久的经典之作，其中就包括这一首《爱的箴言》。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就快迎来星期天星期六的早晨了，不用着急刷牙洗脸赶去上班，赶着出门赶，没时间，你好好的睡到自然醒，沏上一杯咖啡，听着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做着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周末真好，大声喊一声我爱周末。好了，要结束本周的汽车音乐会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腾冰，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有微信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